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1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无所有品第21-2复次善现，我乃至见者无所有故，当知乃至佛实力亦无所有，佛实力无所有故，当知虚空亦无所有，虚空无所有故，当知大乘亦无所有，大乘无所有故，当知无量亦无所有，无量无所有故，当知无数亦无所有，无数无所有故，当知无边亦无所有，无边无所有故，当知一切法亦无所有。由此因缘，故说大乘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何以故？善现，若我乃至见者，若佛实力，若虚空，若大乘，若无量，若无数，若无边，若一切法，如是一切皆无所有，不可得过。复次善现，我乃至见者无所有故，当知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辗转亦无所有，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所有故，当知虚空亦无所有，虚空无所有故，当知大乘亦无所有，大乘无所有故，当知无量亦无所有，无量无所有故，当知无数亦无所有，无数无所有故，当知无边亦无所有，无边无所有故，当知一切法亦无所有。由此因缘，故说大乘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何以故？善现，若我乃至见者，若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虚空，若大乘，若无量，若无数，若无边，若一切法，如是一切皆无所有，不可得故。复次善现，我乃至见者无所有故，当知种性法亦无所有，种性法无所有故，当知虚空亦无所有，虚空无所有故，当知大乘亦无所有，大乘无所有故，当知无量亦无所有，无量无所有故，当知无数亦无所有，无数无所有故，当知无边亦无所有，无边无所有故，当知一切法亦无所有。由此因缘，故说大乘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何以故？善现，若我乃至见者，若种性法，若虚空，若大乘，若无量，若无数，若无边，若一切法，

大乘无所有过，当知独觉乘亦无所有。独觉乘无所有故，当知声闻乘亦无所有。声闻乘无所有故，当知如来亦无所有。如来无所有故，当知一切相智亦无所有。一切相智无所有故，当知虚空亦无所有。虚空无所有故，当知大乘亦无所有。大乘无所有故，当知无量亦无所有。无量无所有故，当知无数亦无所有。无数无所有故，当知无边亦无所有。无边无所有故，当知一切法亦无所有。有此因缘，故说大乘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。何以故？善现。若我，乃至见者；若声闻，若独觉，若正等觉，若大乘，若独觉乘，若声闻乘，若如来，若一切相智，若虚空，若大乘，若无量，若无数，若无边，若一切法，如是一切皆无所有，不可得故。复此善现，如涅槃界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。大乘一耳，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。有此因缘，故作是说，犹如虚空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。大乘一耳，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。复此善现，如说又如虚空无来无去无住可见。大乘一耳，无来无去无住可见者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所以者何？善现，以一切法无来无去亦复不住，何以故？善现，以一切法若动若住不可得故。有此因缘，大乘亦无来处去处住处可得，所以者何？善现，色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受想行识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色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受想行识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色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受想行识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色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受想行识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色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受想行识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何以故？善现，色乃至识本性真如自性自相若动若住不可得故。复次善现，眼处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耳鼻舌身意处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眼处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耳鼻舌身意处本性 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眼处真如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处真如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眼处自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处自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眼处自相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处自相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何以故？善现，眼处乃指意处本性，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此善现，色处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声香味触法处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色处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声香味触法处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色处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声香味触法处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色处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声香味触法处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色处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声香味触法处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何以故？善现，色处乃至法处本性，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此善现，眼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眼界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界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眼界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界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眼界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界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眼界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界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何以故？善现，眼界乃至意界本性，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此善现，色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声香味触法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色界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声香味触法界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色界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 生相未出法界真如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色界自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生相未出法界自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色界自相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生相未出法界自相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何以故？善信，色界乃至法界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不此善信，眼识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识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眼识界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识界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眼识界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识界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眼识界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识界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眼识界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识界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何以故？善信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若此善信，眼处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处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眼处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处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眼处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处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眼处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处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眼处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处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何以故？善信，眼处乃至意处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此善信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 一无所著。善信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而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相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而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相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可以故，善信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本性，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否则善信，地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水火风空世界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地界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水火风空世界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地界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水火风空世界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地界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水火风空世界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地界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水火风空世界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何以故？善信，地界乃至世界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不此善心，八戒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心，法界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法界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法界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法界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可以故，善信，法界乃至安隐界等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佛子善信，布施波罗蜜多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布施波罗蜜多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， 布施波罗蜜多真如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真如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闪现布施波罗蜜多，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自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布施波罗蜜多自相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自相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何以故？善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此善信思念住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思念住本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本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思念住真如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真如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思念住自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思念住自相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相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何以故？善信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次善信如是乃至佛实力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似无所畏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把佛不共法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展现佛实力本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似无所畏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本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佛实力真如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似无所畏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佛实力自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似无所畏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信佛实力自相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似无所畏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相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何以故？善信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次善信菩提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，佛陀 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菩提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佛陀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菩提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佛陀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菩提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佛陀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菩提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佛陀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何以故？善现，菩提佛陀本性真如，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过。复次善现，有为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无为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有为界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无为界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有为界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无为界真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有为界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无为界自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善现，有为界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无为界自相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住。何以故？善现，有为界无为界本性真如，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过。善现，有此因缘，故说大乘无来无去无住可见，犹如虚空。复次善现，汝说又如虚空，前后中迹皆不可得。大乘一耳，前后中迹皆不可得，三世平等，超出三世，故名大乘者。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所以者何？闪现，过去世，过去世空，未来世，未来世空，现在世，现在世空，三世平等，三世平等空，超出三世，超出三世空，大乘，大乘空，菩萨，菩萨空。何以故？闪现，空无一二三四五等差别之相。是故大乘三世平等，超出三世。善现，此大乘中等不等相俱不可得。贪离贪相俱不可得，嗔离嗔相俱不可得，痴离痴相俱不可得，慢离慢相俱不可得，如是乃至善非善相俱不可得，有即无即相俱不可得，常无常相俱不可得，乐即苦相俱不可得，我无我相俱不可得，净不净相俱不可得，欲界出欲界相俱不可得，色界出色界相俱不可得，无色界出无色界相俱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善现，此大乘中诸法自性不可得过。复次善现， 过去色，过去色空，未来现在色，未来现在色空，过去受想行识，过去受想行识空，未来现在受想行识，未来现在受想行识空。三现空中过去色不可得，何以故？过去色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色可得。善信，空中未来现在色不可得，何以故？未来现在色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色可得。善信，空中过去受想行识不可得，何以故？过去受想行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受想行识可得。善信，空中未来现在受想行识不可得，何以故？未来现在受想行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受想行识可得。复次善信，过去眼处，过去眼处空，未来现在眼处，未来现在眼处空，过去耳鼻舌身意处，过去耳鼻舌身意处空，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处，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处空。善现，空中过去眼处不可得，何以故？过去眼处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眼处可得。善现，空中未来现在眼处不可得，还一过未来现在眼处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眼处可得。善现，空中过去耳鼻舌身意处不可得，何以故？过去耳鼻舌身意处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耳鼻舌身意处可得。展现，空中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处不可得，何以故？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处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处可得。不辞善信，过去色处，过去色处空，未来现在色处，未来现在色处空，过去声香味触法处，过去声香味触法处空，未来现在声香味触法处，未来现在声香味触法处空。闪现，空中过去色处不可得，何以故？过去色处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色处可得。善现，空中未来现在色处不可得，何以故？未来现在色处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色处可得。善现，空中过去声香味触法处不可得，何以故？ 过去声香味触法触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声香味触法触可得。下限，空中未来现在声香味触法触不可得，何以故？未来现在声香味触法触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声香味触法触可得。复次善行，过去眼界，过去眼界空，未来现在眼界，未来现在眼界空，过去耳鼻舌身意界，过去耳鼻舌身意界空，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界，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界空。闪现，空中过去眼界不可得，何以故？过去眼界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眼界可得。闪现，空中未来现在眼界不可得，何以故？未来现在眼界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眼界可得。闪现，空中过去耳鼻舌身意界不可得，何以故？过去耳鼻舌身意界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耳鼻舌身意界可得。闪现，空中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界不可得，何以故？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界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界可得。复次善现，过去色界，过去色界空，未来现在色界，未来现在色界空，过去声香味触法界，过去声香味触法界空，未来现在声香味触法界，未来现在声香味触法界空。闪现，空中过去色界不得，何以故？过去色界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色界可得。闪现，空中未来现在色界不可得，何以故？未来现在色界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色界可得。闪现，空中过去声香味触法界不可得，何以故？过去声香味触法界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声香味触法界可得。闪现，空中未来现在声香味触法界不可得，何以故？未来现在声香味触法界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声香味触法界可得。复次善现，过去眼识界，过去眼识界空，未来现在眼识界，未来现在眼识界空，过去耳鼻舌身意识界，过去耳鼻舌身意识界空，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识界，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识界空。闪现，空中过去眼识界不可得，何以故？过去眼识界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 眼世界可得善现，空中未来现在眼世界不可得。何以故？未来现在眼世界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眼世界可得？善现，空中过去耳鼻舌身意识界不可得。何以故？过去耳鼻舌身意识界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耳鼻舌身意识界可得？善现，空中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识界不可得。何以故？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识界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识界可得？如此善现，过去眼处空，未来现在眼处空，过去耳鼻舌身意处，过去耳鼻舌身一处空，未来现在耳鼻舌身一处，未来现在耳鼻舌身一处空。善现，空中过去眼处不可得。何以故？过去眼处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眼处可得？善现，空中未来现在眼处不可得。何以故？未来现在眼处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眼处可得？善现，空中过去耳鼻舌身意处不可得。何以故？过去耳鼻舌身意处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耳鼻舌身意处可得？善现，空中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处不可得。何以故？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处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处可得？复此善现，过去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过去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，未来现在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未来现在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，过去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过去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，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。善现，空中过去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。何以故？过去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可得？善现，空中未来现在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。何以故？未来现在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可得？善现，空中过去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。何以故？过去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可得？善现， 空中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，何以故？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可得。卷第419。